咁另一個問題啦，即係我同阿勤咧就比較多做演藝圈嘅訪問啦。咁啊，耐唔耐咧，啲親戚朋友啊、同學咧就會問啦：喂，嗰啲明星係點啊？演藝人係點噶？咁佢哋即係因為有啲諗法噶嘛，你知啦，即係大家總會有個諗法嘅。好啦，嗱，你又接觸咁多嘅官員啊、議員啊、 政界人士、 演員都多，都得啦，係啊，歌星啦，歌星，歌星， 歌星我哋輕輕熟少少啦， 我都經常接觸歌星嘅。 係啦，咁但你啊，即係喺政界啊或者商界，你接觸多啲啊，你點樣睇呢啲？即係所謂嘅政治人物，我哋會問你：喂，啊，嘉永哥，其實啲政治人物其實佢哋係點嘅咧？你會點答咧？ 你問個別嘅一個人就先可以答到你啊。一般 一般啦，即係 點樣概論？俾 個講官員先算啦。佢哋係咪咪後都會係好官腔啊？定係其實佢哋都係普通人啊？即係以你接觸咁多官員嚟講，佢大約係點嘅咧？ 我所接觸嗰啲，我覺得都唔係太大嘅分別嘅，即係咪前同埋咪後。始終可能佢對住我嗰時候，佢係官員啊嘛，係咪？雖然冇 on 咩，即係 on air 啫，係嘛？雖然我都有個人嘅接觸嘅，同啲官員都，我只能夠話你問呢個政治人物呢樣嘢，我只能講話有一啲個別嘅偏激行為上好偏激嘅議員或者政治人物咧，佢喺嗰個公眾或者喺個攝影機嘅前面，佢好偏激，但係一 off 咗個攝影機冇咪咧，其實佢係。好友好嘅，好友善嘅，嘅、 哦、 人大有人在， 系 啊，即系话佢喺嗰个摄影机前面，可能佢系用咁嘅面貌去显示佢嗰个叫做即系刚烈啦，或者系偏激嘅一面，但系拎走晒嗰啲媒体嘅工具之后，佢就系另一个人嚟嘅。咁嗰陣時，港台其中有一個工作咧，可能唔係好多人有經歷過嘅，我係有經歷嘅。 嗯。 不過你時間我驚即係 唔係 OK 嘅，繼續講。 繼續講。 我其中一個工作咧係冇人做嘅，係我做嘅啫，因為我做嘅係公共事務節目啊嘛，好多選民登記啊、區議會選舉啊、立法會選舉啊，咁政府要宣傳呢啲嘅。選舉嘅活動嘅時候咧，都會叫香港電台咧搞一啲音樂會，做 show， 係 而家可能少啲啦 嚇。幾時選舉？齊來投票 啊，係啦，齊來投票嗰啲 show 啊， 我係做多呢啲代表香港電台同政府部門去打交道， 嗯， 或者去統籌成個活動啊， 嗯， 我係扮演一個咁嘅角色啊。政府啲跨部門宣傳會議咁，我代表香港電台去開會。可能话为咗今次立法会选举咧，我哋要搞个音乐会咁啊，香港电台要搞个音乐会咯，咁样。咁呢啲音乐会咧，经常就会有一啲政治人物咧嚟抗议，要嚟踩场，经常嘅事嚟嘅。咁我咧就做咗一个首席保安啊，系去调控呢啲咁嘅秩序。 哦，系啊，你自己话去做嘅， 我去同佢哋打交道。 哦。喂，冇搞到嘢啦， 系啦，搞完个 show 先，搞完个 show 先， 之类，咁一个其中一个梁国雄先生咧， 系阿长毛， 系就是、我经常同佢又喺呢个问题上面即系 交手，威嗡嗡， 交流嘅， 系 一个人嚟嘅，一个人物，其实好几个，举一个例啫， 嗯嗯， 类似嘅场合经常发生，试过一次，嗰次系阿唐英年嗰阵时，好似政务司司长啊，嚟做个主礼嘉宾，有啲小朋友表演啊咩成嗰啲咁样。阿梁国雄当其时话佢话要入场进场，我系议员啊咩？咁礼节上咧，当时搞啲嘢咧，议员必定邀请 系， 不过个个都唔会去嘅。但佢系议员啫嘛，咁佢话要去，其实你真系好难话唔俾佢去，俾佢入。 佢有权咁做噶嘛吓？ 咁样呢、這个只系一个例子就好多类似嘅情况重复咗喺我嘅职业生涯里面系重复咗无数咁多次，以呢个为例啫。我通常都会咁讲嘅，梁国雄，我尊重你嘅示威嘅权利，不过亦请你尊重我嘅工作立场。我嘅工作立场就要确保呢个节目顺利举行。 嗯， 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听，你打算会点做？ 系， 你打算会点做？啊，咁佢话可能唔知要嗌小燕子抗议小燕子选举咩咁嗰啲，要嗌口号，又会嗌口号。咁我嗰次嚟紧，我就话啦，梁国雄，你搞咩？我唔理你，我尊重你，但你唔好搞弯我当嘢。 嗯， 我要个活动系要 顺利 进行。我嘅节目第一个环节咧，就会有啲小朋友打非洲鼓嘅表演嘅。 嗯嗯， 你咪吓到我啲小朋友个个都惊， 喊系， 我都惊晒。咁啊乱晒龙，点搞咧？第一个环节就系啲小朋友喺个台前嗰度，你好唔好尊重我？

我哋讲咗好多次，我哋三个又唔识嘢，又甩头甩骨，又冇学历，考试成绩又差，要各位指教我哋啊嘛。 相世时学啊， 对唔住啊， 单个啫，得单个啫。唔系咁，但系嗰次因为去到，即系我觉得阿琼系。叫仗义帮忙嚟到我哋嘅节目，好似邱如琪系啊， 同埋嗰件事本身其实好 minor 嘅一件事嚟嘅，又何必又去到 shame on 严琼咧？ 系同埋即烧到人哋屋企人，我觉得有啲即有啲唔系几好。咁我哋又好似、 啊、 我哋 吞咗落去， 唔系啊，即唔系几好，好似我哋累到严琼俾人闹，咁、 啊、 所以我就嗰次系真系发火嘅喺个社交平台嗰度、 啊 欸。不过我哋香港电台嘅听众好少系咁嘅， 嗰啲一定系商台嘅。 嗱，我唔敢講啦呢啲啊，係啦，咁我 仲要喺廣播度行嘅，我都係我唔知邊個聽眾啦。 咁我係新城嘅聽眾。 所以就我諗，我唯一一次就係因為咁樣，即係喺社交平台嗰度發火咁樣。 嗰一下咧，即係因為我有親眼見證啊，當時我係坐喺一哥隔離噶嘛，咁所以咧，我見到佢其實佢嗰個嬲咧，係你真係見到咧，砰砰聲即刻打咗一篇好長篇大論嘅嘢啦。 做功課都冇咁快。 然後點解我頭先講咧話即係上到？高层嘅层面咧，其实咧就系有某监制，可能咧都有，我唔记得咗个原因系。 佢好似都睇到嗰篇社交平台嘅， 可能系啦。 我哋啲监制同埋高层留意住我哋啲社交平台噶。 哎呀，我哋系成套歌噶嘛，同个节目。 我唔知啊。 同埋咧，我好记得一样嘢嘅。 我以为唔关佢哋事嘅添。 因为咧，当时嘅监制咧就唔系话谢我一哥嘅，唔系嘅，咁但系就有攞呢篇嘢出嚟讲，哎呀唔好同啲听众失气啦，类似系咁样。咁跟住咧，阿一哥讲咗另外一句嘢，又系令到我再进一步咧，可以话系、 我记得我点样应个监制啦， 确认阿、一哥嘅人格真系 good。 我话唔关系唔系阿严琼事，我话如果就算系监制你或者你屋企人俾人攻击，我都一样会出嚟帮你咯。因为我觉得做任何嘢都冇理由牵连到屋企人。 就系咯， 系 啊， 呢个底线嚟噶嘛，呢、這 个就 系咯。嗰次我真系成个故事，我到而家都仲完全记得。你 give me five， 喂， 我就喺手下留情咁样确立咗个威信出嚟。 系啊， 不过咁啊咁， 平时唔系咁啊，平时 都要戴翻头盔先嘅，因为阿嘉永前辈讲咗一句。好重要的听众是我们的客人来的，我们都是以客为本的，虽然那些不知道是不是广播道的听众啊，但我们都是 不 知道是不是广播道的听众啊，即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条街的听众来的嘛，是不是、 那可能他也都未必、住在香港都不定啦，不知道啦、即是海外 的听众不知道啦、但是呢我真心觉得其实呢这个都真是一个相互尊重来的，是啦，就是和不及妻儿是很啱的，你有什么事不啱的你说我。唔好话我侧边嗰啲人， 系 啱啱啊， 啱啊， 系咯， 我都好少，我好似冇，我都冇试过同佢哋博火。 冇，你通常系 你懒啊嘛， 你系 block 咗嗰啲人或者踢走嗰啲人。 讲呢啲，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 留意呢啲， 嗱老老实实 去过咯， 又真系过，我从来都唔会 block。 通常都系我同阿勤回应嘅， 系我哋两个应答， 跟住之 后 阿队长就系。哎呀 ，block 咗佢啦！ 唔系，你又唔好净系话队长，阿何亨都会嘅。阿何亨仲系属于冲动嘅嗰边添。 唔系咁系啊嘛，咁又费事嘈啦。 其实咧，哎呀，喺度讲开又讲，我试过有一次咧，我知道何亨 block 咗某一位听众，其实嗰个听众系善良嘅，跟住咧我自己解锁翻，我冇话俾何亨。 我哋唔系我哋再戴多次头盔，大部分嘅听，绝大部分， 99% 都系。善良嘅，而我 哋 都系 锡我哋嘅， 我哋都系以礼相待 嘅，只不过系我哋唔专业咁解嘅啫。 我唔系我专业嘅，我 唉，我哋啊，即系以客为本啊。 系啦，喺呢度要唔要讲声对唔住先啊？ 咁啊，唔知咩事啊，费事乱咁讲对唔住吓，系咪？我哋而家要道翻啊？ 巡禮都要嘅， 唔係因為有陣時一時之氣咧，大家火遮眼，可能都有陣時咧， 有啲語氣比較激烈。 因為最重要係咩咧？其實文字係冇表情噶嘛，即係其實我講出嚟，即係我打嗰段字出嚟，可能其實我係笑住打，但係你係嬲住咁睇嘅時候咧，那個反差就會好大。 又或者嗰個聽眾其實上次 send 俾嗰篇嘢都係笑住打嘅咧， 哦，佢唔係 send 俾我嘅，其實佢 send 俾嚴瓊嘅。 咁啊唔知啦，真係啊。咁啊，呢啲嘢嚇可面則面啦 嚇。係啊，總之就大家即 禮貌共處啦。 我覺得咁樣，我自己年紀大咗之後咧，我真係冇以前啱啱 咁有火嘛， 十松啲年前嘅手下留情開始，因為嗰陣我哋以前細個嗰個年代係冇咩噶嘛，即係冇社交媒體，唔可以即時收到嗰啲反應噶嘛。咁但係當我做手下留情之後咧，就有呢啲社交媒體開始啦。咁咧嗰啲位咧係比較衝動啲，而家冇啦。